据南朝鲜文化广播电台13号报道，联合国反对酷刑委员会对南朝鲜和日本所达成的日军性奴受害者协议表示了反对。该委员会指出，协议内容中有关给受害者赔偿、恢复名誉、调查真相、承诺防止再次发生等内容不够充分，应当修整协议内容，以便给日军性奴受害者赔偿和恢复名誉。